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所以头先就系讲到成个交通网络出现咗问题，政府有责任啦，巴士公司亦都有佢嘅责任喺度。特别头先我哋讲翻九巴方面，喺呢最近呢十年其实系冇做过喺路线改革方面冇下定决心去做啊。 系 边厢佢个市场，虽然佢成日话俾铁路新落成嘅铁路喺度侵蚀佢嘅市场啦，但其实亦都有啲新嘅市场佢系应该可以做到啊，但偏偏冇做到，结果嗰个市场占有率落咗去边咧，就落咗喺啲 van 仔度。 van 仔 系啦，咁我再举下啲例子啦。 好啊， 咁包括就系话由呢个秀茂坪去到旺角，咁秀茂坪其实喺观塘山上面啦，系好远离铁路噶。咁变相其实居民亦都唔系好中意话系由坐一程小巴或巴士落去观塘地铁站或者南田地铁站再转地铁去其他市区地方嘅，好麻烦啦。咁所以亦都秀茂坪住咗咁多嘅人口啦，系绝对有能力去支持一条巴士线系直达一个譬如旺角咁嘅地方。偏偏咧，而家由深茂坪成个区域嚟睇啦，深茂坪咧去旺角咧系总共有四条路线去服务深茂坪居民去旺角嘅。 你讲小巴、 巴士、 巴士系， 但系最奇怪的地方就系呢四条路线咧，都唔系用一个最直接嘅方法去旺角。 哦， 系啦。咁我首先讲一下先啦，有一条路线咧就系98号 C， 就由坑口度开出嚟嘅，咁就经山上面就唔经将军澳隧道咧就去旺角嗰边嘅。问题就系喺宝达村即系秀茂坪嗰边嗰度上车咧系好贵，成9蚊10蚊， 系 咁啲居民自然都唔想坐你啦，咁贵嘅时候。同埋佢唔系真正服务秀茂坪嗰个区域嗰啲人，佢只系擦边咁过。咁所以亦都唔好吸引到人啦。而另一条路线就是1号 A， 咁呢条路线就非常之频密嘅班次方面，但系佢又要兜落去观塘余文坊嗰度，即系比较会成日挤塞啦交通方面。另外佢行太子道西兜太子先落旺角咁样，变咗佢唔系行亚加路加直达旺角嘅时候咧，亦都车程方面唔吸引。另外一条13号 D 嘅路线咧就系、是、叫做系正常少少嘅。就是行亚加路加去旺角，不过咧佢班次是4个字一班，而以前咧亦都 走咗一班就惨啦。 系啦，系以前拆开啲嚟讲啦，九巴以前做得唔好嘅地方咧，就系个班次咧唔系 set 死嘅，即系换言之咧，佢唔话俾你听每4个字一班。 哦、 如果我话俾你听4个字一班，你都可以 预时间，系啦系啦系啦， 逢搭正搭四搭八咁样就可以坐车啦。但以前九巴就唔系咁做嘅，就是、可能写住10点钟至12点钟咧，我的班次咧就系14至20分钟一班。咁究竟你几时系14分钟一班，几时17分钟一班咧？我唔知噶。 吓， 咁变咗居民难等车嘅时候，更加唔会等你。 系。 咁而另一条路线就95号，咁佢都系算系本身嚟讲系比较直接嘅。可惜咧，佢兜一兜入去彩虹咧，变相车程都增加咗。即系换言之，我想讲嘅就系深茂坪去到旺角咧，理论上应该有一条快速的路线去旺角的可以去，但九巴 做得住的，应该 做得住的，绝对做得住的，但就冇九巴系呢十年嚟讲系冇做到啊，变相咧亦都系益咗红 van 去做呢个市场， 系啦， 结果红 van 而家收成9蚊定10蚊咧，都大有市场嘅，日开成2-3分钟一日都得嘅，去旺角， 系，哇，真系有趣、啊。 好，咁头先即系我哋讲咗好多巴士小巴，其实我有一样嘢好关注嘅，就系咧，即系我哋好似谂嚟谂去都觉得呢个条路得巴士同埋小巴啦。咁但系其实呢条路即系有好多人会用噶嘛，即系咧我哋都知道有少私家车呢啲嘢啊，仲有好多唔同，即系可能少运输司机即系其他道路使用者啦。咁我哋一阵间都睇下呢个问题，下一节再讨论啦。 哦， 好， 系嗱。咁樣咧就我其實再想問一下咧有一樣嘢啦 ，Titus 咧， 係 我聽你講咧，哇咩嘢路線就由邊度到邊度，哇你直情咧即係所謂叫做歷歷如數家珍咁樣樣咧，其實你係咪真係已經記曬入腦嘅咧？香港所有嗰啲巴士路線啊，係咪隨便我講一條你都噏得出邊度到邊度嘅？ 是的，我小學的時候很喜歡打去嗰啲巴士的專線咧，不斷喺度按嗰啲路線聽噶，係啊，好到一個瘋狂的地步啊！咁去到後屘中學咧，就係少咗呢方面接觸，但都記得嘅，反而就係睇下地圖，研究一下嗰啲成個嗰道路嗰個公路嘅網絡嘅規劃，點樣行先會係有著數咧？咁樣 哇！咁真係咧呢樣嘢咧， 其實有時我哋咁講就叫發燒友咧。其實發燒友咧，好可能勁過啲專家，嚇、 嗯 啊，即係你話咧，真係噶，絕對唔係講笑噶。你是但啦，我以前咧有一個喺黃隱讀書嘅時期啊，讀漁科咧，有天文學會嘅主席咧，佢都話啦，佢對月球上面啊嗰個地形啊，所有啲環形山啊、嗰啲咩海啊、咩山脈啊、乜嘢咧，佢全部咧真係一隨時歷歷如數家珍咧。佢話佢熟過曬香港即係嗰啲道路啊，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讀緊漁科啫，佢就唔係巴士發燒友，又唔係咩火車發燒友啦，咁啊。咁但係問題咧，即係佢就淨係翻學放學知道搭咩車，其他嗰啲佢唔知啊嘛，甚至即係香港邊一區佢都唔知。但係月球上面嗰啲咧，佢就知得一清二楚。所以同樣道理咧，可能而家即係運輸處嗰啲官員啊，都冇阿 Titus 咁清楚啊，因為個問題發燒友咧同非發燒友咧就兩回事嚟嘅。啊，喂，我想問一問一下少少啫，你哋暫時嚟講，你哋嗰班發燒友啦嚇，有冇睇埋呢個輪船咁咧？ 輪船方面比較少接觸 的，暫時未有的， 是 的、哦、OK， 我就是說因為你、公共運輸研究組嘛，是吧、 飛機都是比較少接觸的， 飛機就咩你啦，一離開了香港啦，如果你真的關心呢，其實船都是一個問題， 船是的，其實曾經我都見過網上有人討論過，即是他不是很主張，但是都討論過這個問題，就是說現在地鐵已經這麼爆了、是不是、一個是契機去重開橫跨維多利亞港的渡輪，除了這個中環至尖沙咀的天星小輪之外，譬如中環至觀塘兩邊都有碼頭的、究竟有沒有機會在船程方面是比地鐵更加優勝，或者比巴士更加優勝，這方面其實都很值得探討。 其實倒返轉他們是在卡緊，就真 因為咁變相，因為船嘅成本係好高嘅，成每一次行嘅嗰啲油啊嗰啲，所以船係咪真係做到咁多嘢就未必嘅呢、這個？ 唔係，因為咧另外一個要考慮咧，因為你知啦，我舊本行係咩嘢啦，就係、是、望天打卦啊嘛，係嘛，即係天文台啊嘛，天氣預報啊嘛，咁確實咧，因為船咧。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雖然可能 一年入面計埋就不多，但是始終都是不方便嘛，一年入面譬如有個五六日、是掛波的，是很大浪的，那八號波你就要停的嘛，不開的嘛，但是車都勉強可以、過海隧道嘛，所以船有時就有這個問題， 限制比較多、 就有這樣的限制，所以譬如如果有人又貪快的時期，他就搭車呢，就是說這個問題嘛，就譬如好像平洲啊那些樣，哇，即人口越來越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是這樣說的，不好意思，但是個問題於是他說、根本圍不到皮，圍不到皮，我又 cut 班次， 或加價、或者 是或者加價，咁啊，兩樣嘢都梗係即係極唔受歡迎噶啦，係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嚟嘅。 係啊， 好，咁啊，不如繼續講翻你嗰啲巴士同埋小巴先啦。 哦、okay, 好。咁啊， 係，咁我問翻啦，即係頭先，就係話，咁你譬如話阿 Titus， 你覺唔覺得咧？運輸處咧喺另外一方面，譬如話私家車啦， 係， 譬如話譬如話隧道嘅管制， 好想問嘅問題， 係， 即係隧道嘅管制方面，呢方面你覺得有需要改善嘅咧？ 絕對需要啦！呢、這個本身佢哋係政府冇做一個好大約束去限制市民買車嘅意欲。咁呢方面， 聽你講埋先。 係，雖然話我哋係一個自由嘅社會啦。咁我唔係話要限制話，我唔俾你買車咁樣。其實我淨係想提出話，其實交通我喺香港咁細。而地球都而家係非常之唔環保，亦都係全球暖化問題啦。我唔贊成喺一個咁細嘅城市裏面係用多私家車。 啱。 咁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去交通工具點樣發揮多啲嘅功能。 嗯。 去令到啲人民係覺得啊，交通工具已經好方便喎，唔需要去買私家車嚟代步。 係。 咁咧，政府係呢點方面係冇做到一個好嘅策略或者政策方面嘅嘢。 嗯 咁譬如話咧，有冇咩方法咧？即係除咗加錢，即係話主要都係 電子道路收費計劃。 呢方面係從 有冇研究啊？ 少啲呢方面係從壓抑市民去揸車嘅方法入手。我哋嘅組提出就係話，不如與其話純粹壓抑，不如話我哋係增加交通公共交通工具嘅吸引力， 係啦， 令到市民覺得啊，其實香港已經咁方便，唔需要揸車啦咁樣。咁所以我就係提出就係話，地鐵、巴士、小巴嗰個功能分配上面可以做得更加好，令到市民係覺得呢幾種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係坐得舒舒服服嘅，咁就唔使埋揸車啦。 冇錯。嗱，我知道你其實仲有好多例子嘅喎，係嘛？即係嗰啲圖片喎，咁你可唔可以再介紹一下你帶嚟嗰啲例子啊 ？OK， 可唔可以去第四幅圖啊？ 哦，這個是哪裡啊？咦，都是由這個沙田那裡。 呢幅图就亦都系证明咗巴士同地铁方面咧，巴士随时喺车程方面系有更优势嘅地方嘅。咁呢个就系来往大埔至观塘嘅一条路线嚟，就系九巴嘅74号 X。咁佢由大埔至观塘咧，佢系一路行吐露港公路啦，大老山隧道啦， 快啦， 直接去到观塘咁样。 系。 咁所以佢车程咧，坐系四个字至半个钟咧，系可以已经去到彩虹啊九龙湾嗰边。而可以叫第五幅图啊，唔 该。 第五张图就系讲系啦，大埔墟至观塘，其实个车程系要八个字嘅。 哇！ 咁住喺九龙塘转车啦，又一个好挤塞嘅地方啦。 系。 咁亦都未计好多大埔居民唔系住喺地铁站附近嘅。 啊！我仲要搏一搏。 系啦。咁可能要搏乘嗰啲港铁嘅免费接驳巴士，先去到大埔中心嗰地带。 系。 咁车程绝对系唔吸引嘅。 嗯。 咁所以巴士喺嗰个功能方面系有一个更大发挥空间。 冇错。 咁可惜嘅而家系九巴74号 X 咧。九巴是没有做一个更加好的分流措施去分流乘客的。 怎样 呢？大埔至观，大埔住了很多人，观塘也是一个重建的地方，即是越来越多的商业大厦那边。政府说起动九龙东，变相来这十年二十年，九龙东应该是越来越繁忙的这个社会。但是九巴呢一直都是用74X 这条路线呢，去由彩虹新蒲岗服务到九龙湾观塘。班次是三四分钟，的确好密。但是回程方面呢，由观塘坐翻去大埔咧，佢兜新蒲岗嘅时候系爬钻石山咧，车程系用多五至十分钟嘅。 哇！ 咁所以其实既然啲客都够嘅时候，点解唔拆开啲班次？就是观塘喺九龙湾嗰度直上去大老山隧道，另外再开少少部分班次系由新蒲岗钻石山咁样上，其实对嗰营运效率系会更加有效咯。 哦，即係有少少類似頭先你講廿三號嗰個啦， 係啦， 不過好似少倒轉咁，咁即係話咧，其實佢應該有一個咧，就係、是、服務即係、就是、近些少嘅， 係 啊，但係有一個咧就係、是、遠嗰條咧就係、是、快速嘅， 係即係唔使死兜難兜咁樣咯，係啦。 哦，係，即係其實即係只要肯用多啲心思係嘛， 係啊係啊， 其實可以將佢即係進一步優化。 係， 好，咁仲有冇其他例子啊？ 哦，仲有嘅，咁譬如話由。呢、這個太古灣小西灣去到灣仔中環啦，咁呢個冇圖啊，咁純粹講啦。咁、譬如我住喺東區呢一面啦、我平時出去灣仔中環咧，都通常都係坐巴士嘅。點解？因為巴士直出東區走廊咧係好快 好快啊，係啊， 係。咁比地鐵係更加優勝，快有得坐啦。咁所以喺巴士呢方面咧，其實做特快服務咧係有佢個需求喺度嘅。 而家係有噶係嘛？ 有噶，但係有啲方面係可以做得更加好，令到更加多人。 嗰只係咪咩八啊？ 788號路線。 788啊， 係啦。咁就係直出去灣仔啊，由小西灣去灣仔十分至十二分鐘打啲。 哇，快都好加關。 係啊係啊。 但係我嗰時我就一次搭錯車咧，就係話其實我應該喺中間落嘅，點知原來係冇得落。 係啊， 因為佢 快得太緊，係啊， 原來佢行出面完全冇嘅咁樣。 係啊 係啊係啊。哦，咁呢個咧就即係其實點樣可以再改善啊？ 咁譬如話筲箕灣方面嗰、那個規劃都有啲特別嘅，因為筲箕灣除咗電車路嗰帶之外啦，有十幾廿年前嘅耀東村啦，山上面嘅，亦都有呢十年最近發展嘅愛蝶轉灣區域。咁變咗要如果用一條路線服務曬咁嘅區域咧，就冇乜效率嘅。咁就要可能要用兩條路線啦。 哦， 但兩條路線咧，如果齋做呢兩個區域咧，又未必夠客。咁所以可能要連埋太古城啊，連埋鰂魚涌去做啦。咁而家新巴有兩條路線，就720同埋722嘅，去服務呢兩。呢整個區域啦，咁但係亦都係有做得唔完善嘅地方，就係、譬如720要兜埋由愛蝶轉灣兜去太古城先上公路咧，係要用成大約係四個字先上到高速公路啊，變相對愛蝶轉灣嘅居民嚟講咧，就吸引力咧就冇咁高咯。咁喺呢方面其實繁忙時間係咪可以更加拆更加多路線出嚟咧，或者非繁忙時間都可以諗下點樣去改善成個方案咧，都係好值得考慮嘅。 咁我其實咧真係咧呢啲巴士公司、小巴公司咧，應該請你哋嚟做佢哋嘅顧問至得係嘛？ 可以諮詢多啲啦。 嗱，咁我哋咧又休息一陣咧，係轉頭翻嚟咧，係再分析其他有趣嘅例子啊。 總結一周環球市況、財經資訊、科技新知。 我哋有一集都講過話，我睇嗰邊咧係好虛嗰啲嘢係。咁所以嗰陣我一路建議啲人唔走啊，我自己都走啊咁亦都。 年中仲有一個亞洲貨，小型亞洲貨幣風暴添。 係啊，咁所以就都好彩，執翻身彩啊，即係避過咗，即係我諗就係、是。 投資嚟講嘅話咧，你先唔好講賺錢，你避過咗呢啲嘅話咧，你就已經係執翻身彩啦，已經係。咁我都算好彩啦。咁、另外就有幾個環節都算叫好彩啦，譬如我係 healthcare 啦，同埋 old fashion 嘅 technology 啦、啊、即係儘管幾多壞消息 ，Intel 反而佢又硬係跌到唔落去啊！ 宏觀經濟主持雷志海、Eddie Chow、Kenny， 逢星期六晚八點半，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 不能输 。 一个 free 的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